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，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，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，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。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，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，但案件正在调查之时，莉迪亚竟然消失了，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，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。长篇科幻悬疑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作者赫尔穆斯，演播陈光，欢迎收听。 上集当中，陈宇从罗成的话里多少听出了些端倪，但是他却敏锐地察觉到可能危险即将来临。你说了这么多，主要就是说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会有危险，王腾说道。可是我们抓住罗成已经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，这段时间罗成根本就没机会向他的组织报信儿。我想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。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？你相信我，他们已经知道了。你怎么能确定啊？仅仅凭借对巴赫音乐的了解，对复格曲的了解，这未免也太荒唐了。也许那家伙提到巴赫根本就是在迷惑我们。陈宇没有回答，王腾耸耸肩，好吧好吧，咱们离开这儿。可是能去哪儿啊？这里是 EIPU3， 是前行者组织的地盘，这里的国家一多半都是那帮混蛋右派，我们出不去，除非我们自己打通一个虫洞。陈宇长叹了一口气说，前行者应该会料到，即便是某个内部的人被抓了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整体的计划。巴赫的音乐，哎，你觉得在我们之前来到这里的探员还有活着的吗？我找到你也是碰巧而已，陈教授当时告诉我，艾琳娜和李耀杰两个人是非常优秀的，可是现在一个不知下落，一个被炸死了。哎，我有个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 在我们那儿发明虫洞，并且把我派来的科学家叫赵参，在你们那儿最先开发出这项技术并且把你送到这里的人叫什么啊？ 是一组科学家，领头的科学家叫陈哲。 很好，我们找出在这里的他们，我想他们应该会帮我们的。 这是个糟糕的主意，因为不同平行宇宙里的人是不一样的，如果这里他们正好是前行者的人怎么办？ 你这个办法太冒险了，不是谁都像一如大师一样。 一如大师？ 他是个和尚。总之你这个办法太冒险了。 王腾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，随手丢在地上，焦躁地说， 那你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？真是见了鬼了。 就在陈宇刚要开口说话之时，砰的一声，大门被硬生生地撞开了，十个蒙面人拿着枪冲了进来，将陈宇和王腾两个人紧紧围住。 陈宇和王腾都被惊住了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。 哼，多谢你们提供的信息，我们现在就可以杀了你们，然后去你们的世界杀掉陈哲和赵参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又能少了两个对手。 其中一个蒙面人说道。另外一个蒙面人跑到阳台上，解开了罗成身上的绳索。原来这一切都是罗成设下的陷阱。陈宇和王腾此时才恍然大悟。罗成走了出来，对着陈宇的腹部狠狠地打了一拳。 你真的以为你利用斥力就能摆平我？无论我在什么地方，他们都有能力获取我所在的位置。至于其中的原理，你们死了以后去问问阎王吧。 陈宇感到腹部一阵剧痛，罗成的这一拳险些让他昏厥过去。他不禁捂住了肚子，扶着墙才堪堪站立。周围有十个人拿枪对着他们，这一次他们无路可逃了。在一座颇为古旧的城堡里，有一个白种人女子正在其中一间房间里查阅电脑上的信息。她操作熟练，有条不紊，丝毫没有顾及城堡外面所发生的事情，即使外面已经出现了十多个拿枪准备闯入城堡的人，她对此也毫不在意。她衣着简约干练，却不失优雅，身上散发出的是毒药香水的香气。她的脸就像是希腊神话里的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，美丽中透着英气。城堡之外，十来个人手里拿着枪，不断逼近这座城堡，却又不敢贸然闯入。徘徊了片刻，其中有一个人终于走上城堡外围的楼梯，其余的人也缓缓跟进。这时，这个女人终于离开了电脑，来到了阳台上，遥望着东方。现在是上午9点钟，但是天色阴沉，阳光也并不刺眼，就像一个功率不大的灯泡，时而出现，时而又隐没在乌云里。他拨通手机，对那头问道：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那头回道：已经办妥。很好。他挂了手机，双臂倚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在自家阳台上看风景一般。然而在城堡的另一侧，那些人已经闯了进来。凉风徐徐，他那一头金色长发在风中飘逸，冷风也使他的嘴唇显得有些苍白，但这种苍白却让他美得更加动人心魄。他在阳台上站了一会儿，又回到屋中。没过一会儿，就有人敲门。他上前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一个中国男人。他身高近1米9，体型匀称，着一身黑色长风衣，显得有些神秘。 你终于来了， 那头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 刚才打了电话，已经办妥了。这里不知道能撑多久，总之最好是等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再离开。 嗯，既然办妥，他们应该已经在路上了，不会太久。 女人启动了电脑里的自绘程序，随后就和男子来到了门口。电脑里的自绘程序倒计时结束的时候，就见这台电脑冒出了火星，随后就发生了爆炸。转眼烟雾弥漫，整个房间里都充满了一股刺鼻的味道。两个人快步走出房间，他们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，来到了楼梯口。女子停下了脚步。 怎么了？有些不对头啊。 男子朝楼下看了一眼说： 你看出什么了？ 一楼窗台上那个花瓶怎么又回到桌子上了？ 男子说：也许他们已经发现了，我们快点离开。 两个人来到了一楼， 从东面的门口走了出去。接着他们悄无声息地一路前行，进入一片足可以淹没他们的荒草丛中。 没想到他们发现得这么快，总之我们现在得赶回去，到了那里应该会安全一些。 那女子问，你的那架私人飞机从这里飞往列支敦士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？ 不知道，应该四五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吧。 女子点了点头。他们越过这一大片荒草丛，终于来到了湖边。眼前这片湖非常辽阔，一眼望不到彼岸。两个人沿着岸边来到水面上的一块岩石上，女子蹲下身来，用手在岩石一侧点了几下，岩石外层忽然打开，这是一个入口，直通湖底。两个人顺着通道边缘安装的梯子缓慢进入，等他们完全下去时，岩石上方的入口再次闭合。湖中心有一座小岛，大约20分钟左右，小岛上打开一道出口，从这里面飞出一架小型飞机，刹那间直冲云霄。4小时50分钟以后，他们来到了列支敦士登的瓦杜兹，这是一个小国，反而在这动荡的岁月里能暂享太平。他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任务，也是为了借此处暂避风头。你的德语练得怎么样了？ 还行吧，不过没有你那种语言天赋。 男子接着说， 我们是先散散步，还是直接去瓦杜兹城堡？ 女子犹豫了一下说，还是直接去吧。男子有些失望， 我记得你以前一直想到这里旅游的。 以后有的是机会。他们很快就来到了瓦杜兹城堡，见有守卫看守，两个人同时做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手势。守卫看了点了点头，打开城堡大门，两个人便进了城堡。瓦杜兹城堡内部非常宽敞，周围的立柱和高窗都毫无遮蔽地展现在他们眼前，地面平坦，墙壁整洁，他们就站在正中央，看着边上的悬梯上缓缓走下来一个本地人。他金发碧眼，身形健硕，着一身杰尼亚西装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《超界诡异时空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艾琳娜，李耀杰，能在这个时候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 他用德语说， 你们这一路没有碰到什么意外吧？ 有一点小意外，不过没有发生正面冲突。艾琳娜说， 那就好。我不知道对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不是过分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查出前行者组织，越快越好。 这是当然了，但是你为什么说这个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男子并没有多说，转而问道， 你刚才说没有发生正面冲突是怎么回事啊？ 艾琳娜回答，几个小时以前我们差一点被杀，幸好我之前把那座城堡的空间扭曲，让他们陷入了难以理解的迷阵里，我们才逃脱了。 他们派了多少人？ 大概十几个，也没有蒙面。他们越来越大胆了，前行者内部的人虽然不多，但是很多右派分子已经成了有名无实的前行者。 不过这样对我们也有有利的地方，因为前行者组织越来越猖狂，我们想要查出背后的头目也会更容易一些。 也许吧。哦，对了，汉斯先生，肖恩已经行动了，我想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 那再好不过了，有你们几个，我们的胜算就会大出很多。 晚上，艾琳娜和李耀杰一同待在城堡内的一个房间里。艾琳娜站在窗前，望着寂寥的夜色，他的眼神里透着些许伤感，这种伤感的神色看起来与前行者并无直接关系。 李耀杰站在他身后，想要去接近他，可艾琳娜身上似乎有一种力量无形中抗拒着他。 我看得出来你还是对那件事耿耿于怀， 李耀杰说。 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你就变了， 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无动于衷吗？李耀杰神色暗淡，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，毕竟我们两个人还活着。 已经变了，我不知道你的决定里是不是有你的私心。虽然我知道从总体来看这么做是顾全大局，但是最起码我现在还是无法对那件事释怀。 李耀杰听了几度欲言又止，想去解释些什么，最终又只能无奈地选择沉默。 艾琳娜看出来李耀杰有些懊恼。 我知道你的心思，艾琳娜说， 说真的，那件事也很难怪你，毕竟你是为了救出我们俩。可是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不喜欢对一件事情总是纠缠不清。 我们到瓦杜兹的时候，我想和你到处去逛一逛，散散心，但你不愿意。 李耀杰神色黯然地说， 最起码下午的时候散散步并不会影响我们。 别说了好吗？ 艾琳娜正说着，门铃响了，她上前打开了门。 汉斯先生站在门口说， 你们等的人来了，一共四个。 艾琳娜和李耀杰跟着汉斯先生一同来到楼下，看见刚到的四个人分别是陈宇、王腾、罗成和另一个面带微笑手插进口袋里的英国男子。 一路顺利吧，焦恩， 艾琳娜用英语问。那名英国男子说， 非常顺利。 陈宇看到艾琳娜问道， 你就是艾琳娜，你不是死了吗？ 王腾看到艾琳娜同样感到不可思议，然而一旁的罗成见到艾琳娜之后却是一脸呆滞的神情，似乎眼前所见的一切都无法进入他的大脑，就像是个得了自闭症的人。可他此刻的状态甚至都不太像个人类。 我是艾琳娜，欢迎来到瓦杜兹城堡，这位是汉斯先生。 汉斯先生对每个人都报以微笑，并用一口不太标准的中文说道， 欢迎勇士们。 几个人对汉斯先生点头示意。 艾琳娜说， 乔恩，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位吧。 好， 愿意效劳。这位就是陈宇，大名鼎鼎的侦探先生。这位是王腾，军队里的勇士。 这就是罗成，让人谈之色变的潜行者杀手。 罗成没有说话，一直目光呆滞地立在旁边。 艾琳娜问，肖恩，当时发生了什么？ 当时陈宇和王腾被罗成算计，一群人拿着枪围住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所在的屋子发生了空间扭曲，一瞬间陈宇和王腾竟然看不见前方的那群拿着枪的人，而那群人也看不见他们了。 这怎么回事？ 王腾大吃一惊，是空间扭曲，陈宇说着。这一刻他想起了曾经在他体内制造空间扭曲的张阳华。在他们一旁的罗成刚要行动，王腾眼疾手快上前一步，一拳就将罗成打倒在地。陈宇见了，对着罗成的脑袋踢了一脚，将他踢昏了过去。可是两个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他们周围所有的空间都发生了扭曲。他隐约能看见一伙拿枪人的影子，可转眼又消失不见了，就连客厅中央的桌子都消失了一半。 快到这里来！ 他们立刻将目光转向阳台，陈宇看见张阳华就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。 你认识他？ 王腾看陈宇的表情以后问，

前两天啊，我和爱人说我要换手机，爱人问我为什么要换手机呢？我说这款手机实在不适合我，用起来太不顺手了。爱人说有什么顺手不顺手的，手机嘛，只要能接打电话、编辑微信、查看微博、购物支付就可以了，有什么不同吗？我说啊，因为你没用过更好的，所以你觉得现在的就是最好的。 对啊，没有对比啊，怎么会有选择呢？就像我们推荐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一样，2018年的商超统一售价是8900元一床，那今天呢媒体首发推广价只要2599元。您别觉得贵啊，这是2018年的新席首发价。抢购时间呢，作为孟德兰厂家独家媒体平台，2599元只是媒体推广价，一旦活动结束将与市面价格同步，价格肯定是要比现在高得多。所以呢，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新席预售，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细算一下，2599元等于说直接是打了2.9折的优惠力度。但即便是这么优惠的价格，也依然会有朋友觉得会是贵的、觉得没有必要花几千块钱买床凉席、难道草席、竹席、亚麻席就不能用吗？确实啊，植物纤维的席子呢当然可以用了，只不过每个周末都要经历洗刷晾晒的煎熬，只不过洗刷毛糙的席子呢扎人很不舒服，只不过多雨的季节咱们睡的呢又要难受了。而牛皮席就是一整张水牛皮精制而成的，除了天然的毛孔之外，没有空隙可以藏污纳垢，打理又简单，只需要用湿抹布擦拭一下就可以了。关键是啊，一用是几十年的时间，划算下来这每个夏天才30-50块钱。 对啊，30-50块钱别说是牛皮席了，就是草席、竹席、亚麻席，那买一床也不止30-50块钱。 是， 但是今天2018年孟德兰牛皮席预售活动，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元，也不需要磨破嘴皮争取折扣，今天呢一步到位，只要2599元。而且订购成功还有一对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免费赠送，听清楚了啊，是牛皮枕套，不是牛皮枕席。那全牛皮包裹的枕套更加的大气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1709的蔡女士就说了，本来去年我就想买床牛皮席的，可老公就是舍不得，说什么用什么样的席子还不是用吗，干嘛要花那么多钱买床牛皮席呢，每次说的都轻巧，可就没见他刷过几次席子。今天呢我一定要订两床牛皮席，一床自己用，一床给儿子用。还有0610的李先生就说了，上次啊去王总家吃饭，看着他们家铺的就是牛皮席，虽然我买不起别墅大房子，但是一床牛皮席还是可以有的。还有5850的王先生说，这才6月份天气就这么热了，爸妈身体不好不能吹空调，送床牛皮席给他们挺合适的。 那必须合适啊，因为牛皮席啊属于动物蛋白纤维，那就像人的皮肤一样透气散热，这个季节用啊，不用开空调也能体会到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的舒适感。 对， 要是三伏天里呢实在是热得厉害了，只需要临睡前开2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了。天然的牛皮毛孔呢就会自然的收纳凉气，然后整晚都会慢慢的释放出来，舒爽清凉一整夜。而且呢一用就是几十年，划算到这每年才30-50块钱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提醒各位，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满线了，手机尾号3510661489333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。还有一位手机尾号0018的朋友就说了，虽然知道这牛皮席好，但是还是很纠结，2000多块钱呢。是的，想想看，2000多块钱只能买一双